叫什么名字？ 儿且天亮， 加油！ 一成一优，二英豪，咬金准打性子镖。哦，一十六万龙一钢，全当仙儿吊海鳌。 你叫成大妖精？ 呸！什么成大妖精吧？吃老子三伏的！ 阿爹，你个人，阿爹，阿爹，再嫖吧！ 追黄冈到朝，我们速办后事要紧呢。 哎呀，哎，好汉做事好汉承当，还有什么后事啊？ 这， 程爷您不知道，当年我们刘爷在二仙庄曾经金盆洗手，盛言不再作案，如今劫了黄冈，公差击鼓，那还不在话下。倘被陆林闻之，怎么对得起总瓢把的善雄信呢？ 这个 哪有这些个啰嗦呀？ 然而不要多口，皇家自有安排。阿成贤弟， 大哥， 你我弟兄回得庄去，贤弟藏在夹层之内，千万不可吃头露面。 那不是把我给憋坏了？ 为了你报复仇，忍耐一时。 怎么着？为我报复仇？好，您就往下说。 好，朱能儿过来。 哦， 回得庄去，速备丧事一封，命河庄上下聚川忠孝，每日三道念经，就是老夫人今日身旁。 哎，慢着，慢着，慢着。你怎么咒老太太？我可不答应。哎， 为了贤弟报仇是必须日程啊。 怎么着又为我报仇？得了，一咒十年望，愿老太太您越活越硬。 好，贤弟小心令人钦佩中人。 有 速去备办胡延庄。 回吧，回来。

妻儿归心，好，你就来来来呀。这湖南庄上里里外外，任凭你搜，任凭你查，若有赃证，俺前院随你到我官吃惹的罪。 凡是说了真情的好， 要搜便搜，何必多言？ 好言相劝，执意不听，与兄得罪了。 神佛是哪国担待？ 惊动神佛，秦琼担待不起。我说一十六万落 一缸，臣 你二哥倒要替你担待担待， 真哎呀！两岸有军道，闯荡江湖，在绿林之中是光明磊落。今日二哥一心好。你且升灯，待我取来所要打开你光看变得了。你先砸我灯去所要。 是秦二哥呀！ 哎，不敢， 二哥，咱们哥俩可老没见了。那您好啊？ 我好，我好，你可好？ 我好，我好。老太太好， 好，好，好啊。 她今年六十了吧？ 六十正寿啊！ 哎，对了，我妈都五十八了吧？ 相了半日，你是哪一位呀？ 哟，二哥，您把我忘了。您不记得了，咱们哥俩小的时候天天在一块玩，什么踢球、打杆、弹脑弹，我扯您的蓝布棍，您撕我的屁股脸，这些个事情您都忘了，我的秦二哥呀。 哦，讲了半日，你就是 啊， 想不起来了啊。 你这还没想起来？哎，二哥，我跟您说了吧，兄弟就是程咬金，外号程老虎，小名叫大丑子。 你就是咬金？ 是我， 程老虎。 可不是兄弟吗？ 哎呀呀呀，弟兄分别多年，不想再次相会，这乃是意外之喜， 意外之喜， 意外之喜， 意外之喜。 哎呀，原来他们是救 将啊！有军呐！咱在夹壁墙内听得明白，二哥到此原为保护我弟兄，你反疑心二哥，这不是拿好朋友当了冤家皮了吗？ 这个 哪个吧你？ 二哥， 咱对你

准备一份寿礼，我给秦老伯母上寿去。 请。真是个直爽的汉子。 我是个直爽的汉子，您可得留点神呐。 怎么？ 7月16，秦府必然是高朋满座，居都是山南海北水旱两路的英雄。程爷要是像这今儿个似的，把黄冈之事一字不留，全盘托出，您可何言答对呢？ 哎呀，幸儿使你提起，不免去之后面嘱咐程贤弟，叫他在萧西眼前不可胡言乱讲。朕那是 二心庄上曾洗手， 人前不敢强抬头。哎，

非是咱不敢言讲，只为有军打他。当年贼二贤庄金盆洗手，声言永不作案，如今劫夺皇上，窥见罗林英雄，咱要心只为成全他个信字，因此是不好演讲，不想此事连累了二哥，你在公堂之上被那狗官毒打，这打打在二哥的身上，疼就疼在那妖精的心上，也罢。此事全当俺一人所做，不与他等相干，咱要到公堂自首，与二哥你相完差。完完啦！ 要进住 好，不用管。 三道暗黄的冲凉，满足娇娇是心脏，劈开如我烂的有火囊，只要心底的真无恙，听得我真斗两哭三 去投案，

我知晓也算心中一担忧，要不要啊，我们到哪里到衙门里支应支应去。 书报此去必须准备，就盼侯贤弟跟踪书报传递消息快去。 马哥，杨林到此岂肯天地放他过去，待咱取了大夫杀死杨林，好与咱老爹爹报仇雪恨。 好，你我弟兄一同前往。 听， 听众朋友，李少春、袁世海等演唱的京剧《响马传》，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、周杰主持的。好，听众朋友，再会。Thank you.